党纪处分两人。 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3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严宽恒的案子到底牵涉的层面有多广？检方看起来呢应该是有所保留，被当跟你讲太多，国民党包括党中央还有包括一些立委都有人出面来相挺严宽恒。不过说也奇怪，严宽恒他有把所谓的比较清楚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吗？没有讲清楚。那为什么你们就这个认为严宽恒是被司法追杀呢？那这不就叫做瞎挺吗？今天我们除了要继续来追433-6这个地号，林姓员工他先是占用，后来呢以他的名义来申请标租，但最后是严宽恒的妻子陈丽玲出面来标下。好，这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国产署在2019年他的这个标案的底价标租底价为什么从78万他愿意降价，而且呢大概是打三折变成23万，是谁在施压吗？第二个是为什么前前后后严家他占用国有地起码有6年的时间，都没事情哦。那其实一般小市民只要碰到这个国有土地的边边角角，可能是一坪，可能是两坪，就有可能被起诉被定罪，是不是有关黑的没关黑，碰到严家就会转弯呢？再来我们也要问这个林姓员工他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他的交保金需要到500万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来追究，稍后我们会进一步来追。再来我们看双一，一个访美一个访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组。我们来看政规会所发布的这个最新民调，有57%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因素，认同习近平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认同的很低，不认同的很高。台湾有超过70%的民众不认同习近平的主张，那但是偏偏呢马英九还在唱和没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他不敢抗议中国官媒把他没有讲的事情，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两岸统一是两岸中国人的心愿，这个塞到他嘴巴里面他居然也都没有吭一声，也都不出来抗议。一个国家的卸任元首不站在自己的国家主权来讲话去屈服中国，回到台湾之后他留下的历史定位会是什么，也只剩下了马这个。好，今天呢我们还要再聊一个人，这一个人他的爱国情操马英九看了，吴思怀看了，都会自惭形秽。好，这一位是前海军的总司令苗永庆。苗永庆呢他其实为什么会讲到这一个人，是前台联立委罗志明他卷入了一起共谍案，那要吸收的这个退将非常的多，那他们一直想要这个接触的就是苗永庆，要招待他来啦来啦来打球啦，打高尔夫球，邀请他访问中国，前前后后有3次，但是苗永庆他都不为所动，他说他不想跟中共有任何私下的接触，这才是军人的风骨。好，今天我们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桂雅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桂雅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桂雅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资深幕僚也是政治评论员吴坤玉吴大哥。 桂雅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资深媒体人王诗琪。 大家好。 还有律师黄定。 朱行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看的是严宽恒窃占国土还有伪造文书案，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案外案，我们一起来看。 我宁愿失去自由接受羁押，为了就是要凸显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离谱。对比台南学甲光电枪击案88枪，凶嫌6万块交保，对比那么多的其他绿营的这些人士所做的这些犯行，检察机关不止大力的拿起轻轻的放下，甚至于没有作为，是不是因为是严宽恒？是不是因为严宽恒要参选立委，所以又把这陈年旧案又重新的把它来做政治的操作？ 好，严宽恒相关的案子我们一直挖一直挖呢，发现齁这个是财经专家徐新煌齁，他在有台政论节目上他有提到一个点齁，他除了我们其实在上个礼拜有讲到的是严宽恒他旗下公司的这个林先生齁，林姓员工他为什么 一颗平凡沙粒如何变成一片晶圆，台湾半导体制霸全球， 433之6的国有地，然后呢严家这段期间他都没有标注土地齁，还有这个地下停车场跟车道为什么就已经盖好了，也就是说有占用国有地的这一个部分呢，还有一件事情齁，他是讲说2019年严宽恒担任立委期间召开了433之6地号的协调会，然后呢要国产署你把这块国有地租金调降，本来是 78.8 万，你就要给我调降到 23.3 万。微完诶当案内哦，我等你来清稿齁。我先请教瑞德哥，整体的案件你会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呢，那么上个礼拜当这个案子呢在约谈跟相关的搜索行动展开了以后，严宽恒其实到后来他1000万交保，太太跟林姓员工500万各500万交保了以后呢，他不断的喊冤嘛，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政治迫害，然后呢司法不能凌驾于政治不能凌驾于司法之上，然后他一直在强调这些所谓的比较政治面的东西嘛。那至于那整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豪宅是不是所谓的假买卖等等啊，他一直讲说他是合法的。后来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其实有出来接受相关的这个采访嘛，他讲的更详细了一点。那么他更详细一点是讲什么呢？他讲的是说，那么他在这个接受这个侦讯的时候呢，他有提供完整的买卖合约跟相关的金流的这个去向等等啊，还有合法承租的租约。然后呢这个他的意思说减掉不应该成为这个政党的相当民进党的这个艺术，那打手啊那就丢了齁。好，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才会更加起人疑窦啊。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买卖合约的话，那大家就想说你的那储了美好一样嘛，对吧？ 对啊， 美好一定要那么买的人是你的设计师嘛，是你的这个设计师啊，然后虽然他是用低于市价五六折的4500万买了以后，这房子跟土地都跟你没关系，应该是这样子嘛。如果其实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那么可能啊，那这个检察官也不会发起这个搜索，而因为他检察官可能认定你可能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单纯买卖嘛，因为。跟大家讲，在过去台湾的实务上有一种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我用一个假买卖，用一个假买卖买卖了以后呢，怎么办呢？那么新的屋主啊，不管他是真的这个等于说哪里去找来的，或者是人头啦，还是不管啦，反正他就跟你订一个这个租赁契约。下面一组订租赁契约的要，你要知道哦，以后不管你这个房子的买卖又买给谁或干什么，我有优先的这个出契约，不管我契约怎么定，我20年、30年对吧？哈，我一个月哈你多的豪宅，我一个月5万块。我就是五万块，二十年就是五万块，你还不能把我赶走，也不能够调涨这个相关的租金嘛。过去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嘛。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买卖，还是说用一种这个当然是不是假买卖，要检方去调查啦。我相信会搞到这么大，没有手上一点东西，法官不会批准这9张的这个搜索票。那当然，那么因为呢他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检察官没有声压嘛，所以呢你声压对方的律师像黄帝颖他们这些律师这么厉害对吧齁，我立刻如果你要声压，我立刻就阅卷。阅卷掉你所有的底牌，你给法官看什么我什么都知道。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声压有声压的好处，但是声压也有声压的缺点齁。那给你重金那个等于说1000万算不算重金，报告各位是重金。不过国民党的这个相关的立法委员或政治人物千万不要拿金额的多寡来作为这个案件到底涉案程度的多寡。我已经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讲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云林县的国民党的议长跟澎湖县的议长直接收押进监，那岂不是你的国民党按照你的理论他不是涉嫌重大吗？他不是就很可能是涉案的人吗？那你说1000万，告诉各位，我后来还真的趁着这个等于说假期期间去做了个统计在没有经过这个等于说去跟黄定宇要求协助的情况下，过去20年台湾1000万以上交保的人超过30-40个人，你知道吗？台湾后亚那个紧贼的，你知道吗？有些人这个等于说其中有一位大家都认识，是什么？过去说是6星级县长的 前南投县长李朝清，你知道吗？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筹到了，他也超过1000万了、你知道吗？总共有30-40个人啊，当然了、那个榜首冠军当然是魏盈琮，10几亿，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赢过他嘛。可是，那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1000万好像是不可思议，可是重金交保并不表示他就有罪哦。因为很简单，因为呢，那在我刚刚讲的这30-40个人里面呢，有两位是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夫妻，他们还是政治人物，但是他们最后的官司打到后来在二审三审完全无罪。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就是无罪推定原理，你在没有判决他有罪定谳之前，我们就假设他无罪，可是发起搜索跟发起搜索九张这个搜索票等等啊，他必须要有所本，否则办不倒对方，办不倒严宽恒，这个检察官跟这个检察长就得准备倒台了。 嗯，好，来委员齁请教，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啦齁，那这一张图其实有重点齁，在这边占用的时序齁，2014年林姓员工啦齁，林姓员工他就有占用齁4336的国有地齁，当时严家并没有标租，那因为林姓员工跟严家的关系非常好嘛齁，后来呢没有标租的， 你假也偷了，还挂他公司的股东啊，他好几个公司是挂他挂挂， 这边营造 F 建林嘛哈，那没有标注的情况下就长出了一个小国岭，就长出了奇奇怪怪的设施的，对不对？好，然后到2021年呢，他现在拿出来的是我明明就有招租齁，你公关我有标注啊，我有付钱啊，对，好，你有付钱，可是问题是啊，前后这个时序隔很久的时间了齁。那因为徐新煌他挖出来的东西齁会蛮有意思的齁。担任立委期间开了4336的协调会，然后呢就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很巧合的不知道这个跟这个巧合有关系，很巧合的本来是78万多才能够标租的这一块土地可以降价降到 23.3 万、齁。那委员可是卡苏你要做一块地啊，多好是国有地啊，你说拍摄啦拍这三折咧，可以这个样子哦。 如果可以这样子大家都发财了。对不 对, 对， 那个明天瑞德去占，我看大安森林公园怎么不错、对，大安森林公园不错啊， 我住了50年可以了。 你哥占个50几平，不要占太多，不要太贪心，还再兼弄个车位，然后呢看多少钱我帮你瞧一下，乱搞嘛。你看那个图鉴，我跟你讲真正没看还不知在钱而已。这个其实我们前这两年讨论很多，没想到有一天还在复习哈。这一块地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国有地。好，第一个国有地。第二个是水土保持的地方。 对，保护区。 它是不能挖地基的。不能有建筑物的。 因为它旁边就是溪流嘛，就河流。 纵使是私人土地，你可能你要新建建筑都有所限制。你记不记得当时要盖了一个地下的停车场，车道盘旋出来，然后大楼长出来变5层楼的样子，然后中庭齁那个天井通通填平变地板。纵使这块地是严家的，这个都不可以。但是这样的行为，你说它是违章啊，或者怎么样，不至于1000万交保。我一直到现在研究1000万交保，还有那位林姓员工，林姓员工在严宽恒相关的企业里面都办游艺场，他有名字哦。游艺场的房子他有名字哦。环保清洁公司他有名字哦。所以这个员工基本上是亲信，这个亲信500万交保，简直跟他老婆一样重要哎。严宽恒的老婆也是500万哎。这位林姓员工也500万呢，所以这里面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啊？刚才桂瑶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台湾已经民主社会了，我们不是中国那种地方啊。庶民百姓搭仓美财，跟你当到立委、县市长，权力是一样的。根据国有财产署的标租办法，这块要标租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图给你看？标租办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标租的时候有七种情形啊。有6种情形呢，通通不可以现况标租，要恢复原状。2014年当时那边是一个铁工厂，你回想当时讲的故事，有个铁工厂，后来就这个林姓员工就来租，后来那个国有山土地又被严宽恒的老婆用他的名义租，你去租价钱我待会再讲。根据国有财产署的非公用不动产无预定用途办理标租，但是必须腾空。腾空的意思是上面有违章的情形，有违占的情形，一律要排除，恢复原状。你把我草挖走了，你要让我草长回来。 这个是国有财产属的原则。我们接触很多陈情案件，常卡在这里啊，我就要租了，你为什么要把我房子拆掉？不好意思，你要腾空。那什么有哪些情形呢？经标租机关排除占用收回，你又给我偷偷回去占，或者呢，你明明这个租国有财产署就是标租机关明知道你这是占用犯罪嫌疑，也要送调查了，还没有结案，这个案子没有结案过耶，这个案子没有结案哦。第三个，如果哈依判确这个确定判决，这个你应该返还，你又没有还就想租，不好意思，先拆完还了才能标租。然后呢，另外呢，这个违反原来标租的契约，比如说我原来租来要养鱼，原来租来要种树，结果长出一个农舍出来，违规现象还在的时候，这时候终止契约必须腾空才能公开标租。它很多规定啊，总共有六个，另外还有一个第七项是等同其他项的哈。那你知道我讲什么故事吗？2014年严宽恒的亲信，这位林姓员工跟那个铁工厂的老板，他把他要租下来，对不对？你协调会到底，我在猜一开始还不是协调价钱，为什么可以现况标租？你应该要拆光了腾空了再来公开标租，一旦腾空哦，那点不是尴尬，大家也当来标啊，你上面还有东西，谁敢跟中二选区的老大抢标租啊？所以他没有现况腾空哦，然后越涨越多哦，涨出国岭，后来上一次补选的时候不是都闹得沸沸扬扬吗？所以那时候要拆啊，还说要卖啊，然后呢他老婆为什么要继续租下去？因为你一退租的话哈，要再租的话要腾空。现在的政府不是 2014, 不是2015的政府，你咱没搞了。2020, 如果是现在的政府依照法律做事的政府，他如果这样子我退租了再公开标租，不好意思啊，国有土地上面都要腾空，这是基本办法。那现在价钱我真的还没有听过价钱可以调降的。国有财产署的价格定是另外一个价格审议委员会，各地国有财产局的主任没有权利定价钱，都要交到那个委员会去审定价格，然后你没有意见了，有意见呢再来一次，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价钱会越来越高。为什么？除非那个地方没落了，否则都会区只有越来越贵，没有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当时这个是严宽恒的他自己家在用的嘛，涉及的利益回避没有做好，没关系，你就召开了433之6的协调会，协调会应该要有会议记录，到底在协调什么？是协调现况，还是协调谁来承接这个租约，或是谁来协调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那个现况了哈。那这个调查局跟地检署还调了海钓站的人、机动站的人，来办这个案子，1000万、500万、500万加50万这个交保，除了有伪造文书、假交易，那个是牵涉到几千万的交易金额哈。那个1000万其实不冤枉，有案例的。另外也牵到窃占国有土地的，有犯意也有行为。另外我们要关心的是，为什么会调到海员调，就航海调查站？中基站哈，你如果要叫50个中基站的调查官来进行这样相关多触手的搜索，卡小无搞啦。够啦，我为了避免有地方关系消息走漏，中基组就够了。为什么还调了中部的海调站？那航一般有讲海调处啦，或者航调处哈，那个都要业务相关。那业务相关，我只想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被解除合约了，就是严家的煤炭码头， 105号码头 那个过程，招标的各方交互的相互的关系很典型的围标，所以后来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解约，那里又有协调会，我印象是2场还是3场，又是协调会， 对， 协调把原来的标出的方法做改变哦，而且那改变是对国家不利哦。那个罪才大， 他说 那个是贪图哦， 要与民争利嘛。 对，就那个涉犯的罪责是比这个窃占国土还要重哦。所以那一块我没有看到起诉书或相关调查报告，没办法评论，我只是一个问号。怎么会用到航运调查站的人？那个就不是所谓的管辖区哦，怕你 过从涉密消息走漏，所以那个点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观察的部分。 好，那105号码头的部分齁，我们这个要回忆要请历史小老师，我们今天请律师齁丽颖律师来帮我们回顾一下齁，刚刚委员讲到为什么会有航调处这个单位的介入齁，你会怎么来看？ 确实齁，航调处你去看这个调查局航调处的办案细则，它里面三个大概主要办三个案子，跟航运有关的国家安全、肃贪、经济犯罪，就这三样。所以肃贪其实有可能就会连结到刚刚委员特别讲到，他过去有没有在立法院的协调会去处理这一个所谓的105号码头。其实大家如果回过头去看当时之前在补选的时候影片都调出来，严匡衡很难得会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他质询什么？他前面先有冻结那个台中港务局的这个相关预算，后面他跟你讲，直接讲说，啊，你这个应该不要与民争利，港口不要与民争利。结果那个民是谁？就是他家族嘛。所以他家族是什么？当时的晨丰仓储客这个有限公司，他的兄弟三个都在里面当董事，后面都是引导的资金。你说不与民争利，结果到最后是你的家族在这边得利。去年。这个台中港务局直接终止合约，终止合约当然这个暂时停损，但是港我说应该说这次台中地检署特别找了调查局的航调处的人进来，我想跟终止合约之后开始回头去查为什么他们家族的这个企业会得标有关系。今年我再强调一遍说，今年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对于立法委员的职务是不是有没有涉属于贪污，定下了一个职务密切关联说。什么叫做职务密切关联？立法委员严宽恒，如果我在立法院行使质询的权利，我说你不要与民争利，结果后面是你家族企业得到那个利，跟你职务有没有关系？当然我立委质询权啊，我质询完之后是家族得利，而且这个兄弟都还是二等亲啊，兄弟这个家族这三位一个是严宏权、严家宜、严仁显，都是引导兄弟啊，兄弟姐妹，这些人就是你的二等亲的范围内可以获得利益，这个部分职务密切关联获得利益可能涉及到的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的问题。所以航调处我应该这样讲，现在可能有两个部分会杠上开花。为什么？他现在虽然台中地检署立案对外的讲法是窃占国有土地以及这个所谓的假交易的伪造文书，但是刚刚我们讲到433之6国有地的这个标租的过程里面，这些协调会为什么会有具体降价的金额？为什么最后是他的配偶得标？这个过程，这次国产署的官员也被同步找去征询了嘛，所以他们去征询，不管他的身份是关系人也好，是证人也好，这个部分是第一个部分，是不是涉及到贪渎的问题？因为跟立委的协调会有关系。严宽恒立委协调会后面的这一块，也就是说105号码头，因为航调处让我们延伸到说105号码头，当时立法委员严匡衡在立法院还用质询，还用冻结预算的方式说不要与民争利，后面他们家族在这边获得的利益，这个利益也许他没有持续到现在，但是2022年终止之前他确实会有获得利益的问题，这个部分是不是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对检察官办案来讲，其实我认为不。 主持人一喊到台湾长期， 我今天看完的时候相关证据，我刚刚讲了两次协调会，一次是你家的这个433之6国有地让你配偶你的太太严太太拿得到，到后面你的家族企业可以去105号码头，因为你立委的质询权，你立委的职权可以冻结预算，你们家族企业获得利益，这两块只要发现这个协调会显然跟这个有因果关系，协调会导致与后面比较便宜的让他配偶承租，这个部分依照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庭职务密切关联的这个见解，跟他的立法委员严匡衡的职权有密切关联性，这就会马上转千分贪污案件，贪污案件就是重罪，贪污案件至少在变低消，我假设严匡衡在这里面他个人没获得利益，我假设个人没获得利益，都还会可能适用的是图利罪，是五年以上，如果他个人获得利益就更不用讲，罪更重，所以这个案子说一千万，国民党一直在讲说一千万不符合比例原则，我认为台中地检署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很有可能真的让他民实相符，你认为罪不够重，不能一千万马上贪污治罪条例两次协调会比对完之后，依照今年大法庭的见解，最高法院定掉了立法委员职务密切关联严宽衡贪污治罪条例的案子，我认为马上他说接踵而至嘛，我认为马上要接受检验， 因为严宽衡讲接踵而至这四个字 埋下一个伏笔。为什么严宽恒会讲接踵而至这四个字？照理来讲只有这个案子嘛， 因为他心里有底嘛、 啊、因为只有这个案子啊。那接踵而至是除非还有其他的案外案嘛、那他你怎么知道有其他的案外案呢？那么其实我查了一下，在这个沙鹿我们说的那个豪宅这个违建有没有、它是其实是在沙鹿区的490跟494号。 对。 那它是私人土地啊，这合法的。 对。 它只是说，那么因为它地下室那个车道不是那个地下室的那个违建停车场吗？它跟扩建那个违建一层吗？还有四个那个天井把它给填平嘛。 对。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雨树啊，我也几大堆嘛齁、哦。那个是违建的部分。但我现在觉得国有财产署可能啊，在不影响侦查不公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要先说明一下433至6号虽然是在龙井，事实上就是他拆掉这个国有财产署的这个相关的土地啊，一个租的吧齁、但是他就扩建车道，然后呢他扩建车道之外又不是又盖了一个警卫亭吗？ 对。 然后再有那个铁栏杆嘛，警卫亭跟铁栏杆现在拆掉，用那个树啊用盆栽把它给挡起来，对不对？我想要了解一下，国有财产署可能必须跟我们交代一下，为什么433至6这一块，也就是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在这个所谓警卫亭这附近又分割了一块土地、又有一个地目、为什么？你必须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分割了一个地目，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分割了一个地目？分割一个地目了以后，那以后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会有变更地目的可能性？ 变更地目， 变更地目，不，你分割这个地目干什么？分割地目就把土地分割嘛，对不对？那你分割地目，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说，说啊，你是因为要水土保持啦，还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分割地目不是在之前我们讨论的433之六这里面嘛，你又把它分割了一小块，你把那个土地一大块分割，又分割一小块，这个为什么会去联想到这个地方？因为他这次把国有财产署两名员工也约来当证，那当然了，作证跟代书作证呢，这是合理的。可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随时证人可以变被告、你知道吗？所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国有财产署有义务要跟我们说明这个分割地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再强调一次哈，搜索票的发出要经过法官许可，法官面对民选的首长民意代表在发搜索票的时候，检察官是很难说服法官的，他一定要看你这个到底有没有成案。然后呢，我就动手下去捞不到半只猴形高一下，但到时候大家一起倒霉， 对、 就很谨慎发出。这次发出这么多张，去了好几个办公室，到底在搜索？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我一直在看这个案子，案子内容不知道，我们不要去臆测。但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刚才为什么要特别讲说，你调中基站，我可以理解。就像那时候在查那个周盛考啦，跟赵成雄的时候，他不敢调新北市的警方，为什么？消息会走漏啊。 因为关黑熊鹤啦，跟地方的关黑熊鹤。走漏之后 东西找不到了嘛。或者那个时候在搜林芝庙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地方警察？都有原因的。所以中基站，我觉得中基处的话正常，航调处或者海调处哈、用它就不正常， 不寻常了。 那给大家讲105号码头是什么哈？105号码头投资的公司晨风公司呢，找了几家公司合组。就在这个码头，经过有一个立法委员开了协调会，质询一次，提了四个案，甚至于以简略预算逼他就范哦，好吧，我们就不与您争利了，改用相关的商港法或促餐法来招标之后，成决定方法之后，晨风公司才成立，然后成立就标到这个案子，那这个晨风公司背后的两股力量。这个昆宏公司的董事长姓严，叫严清标。那个质询一次提案四个的立法委员名字叫严宽恒。然后呢，另外一组组成的这个晨风公司的另外一组是两派嘛，红黑派嘛，另外一个就是张清堂。 对。 然后这投资额总共 9.48 亿。你知道吗？可以拿这个码头拿多久？拿20年。预计每年卸载400万吨的煤炭。预计获利超过100亿新台币，超过100亿新台币。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政府立场，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基础设施。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来经营？政府可以自己做嘛。所以当时政府就觉得应该自己做，我还可以控制污染啊、减量啊。所以有人就主张不要与民争利，绑出来， 你刚我算了一下，很好赚欸，你说投资 9.48 亿，然后20年可以赚100亿，那我 9.48 亿两年就回本 了。我那是以400万吨来计算 哦，我如果再装其他东西咧，但是你没有那个背离，没有那个行情，别去蒙这。那我要讲，我刚才特别讲，就是说这一个105号码头旁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码头，另外一个就他本来寻那个码头可以公办公营的，当时立法院就有人主张要释放出来，用三港法标租20年，只要 9.48 亿 ,20 年可以赚至少100亿。你们这些在场每一个都阿呆哦，你为什么不去标？然后那一家公司是在这一个办法定了，就104年、105年这个办法定了之后才成立晨丰公司。那它组成成员有德龙、有昆宏、有海威。昆宏就严家的。董事长是严清标。三儿子呢里面的董事呢有严宏权，还有严嘉怡严修迪。嗯。然后呢另外严仁贤呢是他的第二公子齁，担任监察人。这里面有没有利益回避，有没有图利，有没有计税，而且标到到解约当中，这家公司在10号码头的硬体建设是零，没有盖东西。嗯。所以我才用这个，到底为什么台中地检署千分这些搜索票特别动到一组，就是海调处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侦查不公开，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起诉或者揭露的一天。嗯，这个案子是不是在里面有角色，我是强烈怀疑。嗯， 因为原之在上个礼拜五是选择相信嘛，齁，那我们今天又有陆续有其他的东西，然后委员有点评那么多之后，你现在立场有改变吗？ 我还是觉得说没有直接证据啦，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相信严宽。因为现在讲那个105号码头，其实之前在中二选区补选的时候大家有讨论过。嗯。105号码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冻结那个港务局的预算，对不对，要求说应该要招商。其实严宽文是跟叶宜津一起提案的。那当时其实目标是希望说这个地方要把它变成一个煤炭码头嘛。那个是符合港务中司他的目标，以及台东市政府今天整台的目标。那后来这样子改了之后，其他人去投标，就是他们那个晨丰去投标嘛。嗯。我觉得除非是有直接证据，就是说他中间招标过程有没有违标或者有没有非法，否则的话我觉得很难去讲说这中间一定有什么法律的问题。 叶宜津有提案他家人有没有去标这个码头？没有。里面提案的一个立法委员的提案要15个联署啦。 对，可是 通通练出来。 你不能讲说对，没有没有弟弟去。 我不会，我就里面 没有没有。 对。 原之啊，你听我讲清楚啊，这15个联署的里面有好几个国民党的，我连提都不提。正常，他家没去经营，我干嘛讲他？他赞成招商或赞成公营，我觉得是立场不同，我不认为有涉弊。可里面有一个人，他的主张得标是他爸爸，他弟弟，你不能回避这个。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回避这个点？这个点跟提案一堆人有什么关系？就我主张的，我去质询的，我去提案的，我开协调会的，最后是我家的兄弟姐妹加爸爸得标，然后是 9.48 亿获利100亿。这个才是问题。至于叶宜津啊，任何人里面一堆人啊，我们刚才把那个提案单我带调出来，我们都念一遍好不好，讲这些人我认为不必要也不道德。为什么人也没用这款在赚钱啦。但你说这个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关系的话他怎么解约啦？再来这个关联，就是我右手职权，我相信你不会啦，我只举例，叶元之是议员，你先要求市政府那个地下停车场齁应该委外经营，明天换成你老婆去经营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过不过得去，再来辩护。 我们至少可以让前元首出国，后面还有一个更可悲的，我们还不能阻止他回国，你知道吗？这就是台湾政府的了不起跟可悲啊。 就是说，对啦，我觉得瑞哥讲的就没有避嫌啦，但是不必然说涉及到 这是违法。为什么？因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违背法，二等亲，一等亲，爸爸当董事长，都兄弟姐妹是二等亲，公职利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违背法，他行使职权就必须有家人要回避，所以他是违法的问题。所以检察官这边其实很要查，进一步去查明知违背法令这个要件，图利罪的明知违背法令，公职人员利益，我相信大家当民意代表大概都会有基础的法治课程。 严宽恒，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定不一定有，哎、 啊，没有， 旁边那个就没有。 不，应该是说，他选择相信，所以他当作法治不存在，所以这比较辛苦啦。但是我要这样讲，那个你不可能自己提一个案，行使职权之后，你的太太去接，你的爸爸去接，这个东西绝对讲不过去。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做，我相信也不会这么做，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但是严宽恒这么做，严宽恒这么做之后，他涉及的就是违法，所以你要硬帮他辩护，我觉得，年轻的政治人物有前途。但是你没有必要为了严宽恒涉及这样的违法的情况帮他背书，跟着瞎挺其实没有好下场。 我觉得就是瓜田李下该避嫌的地方、怎么会连这么最基本的这个认知都没有。那我其实要补充的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其实有一点危险啊，而且也蛮蠢的。是从国民党中央一起聊下去吗？ 对， 你有没有搞错啊？严家的生意哦，事业范围之广，他们家自己都可能搞不清楚，你国民党跳下去，整个党中央压进去耶，我的天哪、这个时节正是国民党要求这个清廉哦，这个排黑最声势最高涨的时刻，然后你去挺严家，所以卢秀燕最聪明，卢秀燕有没有对这个事 躲起来？ 完全没有，他不愿意得罪严家，但是他也就是他避开了这个风头。 卢秀燕的做法就形同弃权的意思， 他安全呐、那可是党中央，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然后都在挺严家，说啊，这个政治的操作啦，等等，政治的打压啦。我觉得风险太大，万一到最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时候，你国民党怎么撇清啊？ 七上八下， 对你怎么样子撇清？我觉得就会连带你们这些人通通都一起被玷污掉了，何苦要这个样子？我觉得，哇，这个赌注有一点下太大了。 在机梯上跟来接机的贝里斯外贸部次长握手聊天，总统蔡英文笑到头往后仰。另外，贝国总督查夫拉还有我国大使许立文都来接机，出访中美洲友邦，来到第二站贝里斯，侨胞在饭店热情迎接。四年多不见蔡总统，上百名侨胞超兴奋，早早就在会场就定位，更送上贝国传统木雕作品，而总统也逐一介绍访团成员。 来贝里斯，你们要买什么呢？哦，他们要买可可，如果你们知道哪里有好的可可，也赶快介绍给他们啊。 这回总统造访贝里兹，当地媒体相当重视，大段连线出动多机报道，跟多次提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总统拼外交，台贝两国都很有感。 好，先生好，欢迎回家，好，回家看看。 一声声马先生让马英九笑得合不拢嘴，长沙太平老街上民众挤满人抢握手，马英九在中国变网红说的可不假，对国家认同的诠释深得对岸的心。 大陆的1983年的宪法前言里面有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马英九访中行程三号原定规划到重庆参访抗战遗址博物馆，港媒更揭露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纪念品店员忙得很，特别把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关商品摆在显眼位置，没想到这行程紧急喊卡。马英九访中看似在中国刮起旋风，但从头到尾大谈法理一周，却缺乏彰显台湾民意的论述，网红市场恐怕在对岸。 来，接着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我们来看有民调齁方面来看，就是说双鹰一边呢，这个小鹰总统他是到了美国，到了我们中南美洲的友邦，那另外一边呢，马前总统马这个呢，他去中国。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这个民调的内容齁，我先请宇韶老师来做这个评论齁。我们看到关于台湾主权的未来，您支持两岸统一还是台湾独立齁？你看到54%的人都觉得我们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齁。那以前很多人都会讲啊，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好像我不要一个很明显的立场齁，我们也不要做一些什么刺激，可是他做出来是有 54% 的民众说我们就是要台湾独立齁。再来问的问题是马英九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希望和平更快更早到来，那请问你认为台湾跟中国谁是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因素？ 来修马灾哈哦，57%的人都认为说，当然是中国啊，是中国在破坏两岸的和平发展。那当明明主要呢是谁在凶神恶煞？是中国的时候，可是马英九这一次他这个相关的态度啦齁，然后感觉都是在配合老共在做唱和。于晓老师怎么样来看？ 台湾人基本上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面对统独议题的时候，许多所谓的知识选民，尤其是呢所谓的经济选民或是浅蓝的人呢，认为这是禁忌，不要去碰。可是马英九这一次去呢，就像是那个鲶鱼效应啊，或是电疗法，忽然赫然发现呢，国民党所宣传的和平啊、九二共识啦、两岸交流啦、一场空之外呢，根本就是天大的谎言。所以很明显的地方是什么呢？马英九越往中国跑，话说的呢越满，或是呢批评自己的政府的言语啊越重的时候呢，民意会反噬，而且呢人都有反省意识，大家都会问，这个人是我们前总统诶，过去执政8年那也就算了，现在呢下来之后呢，居然跑去跟呢每天恫吓台湾、文攻武吓、经济制裁、外交打压的，简单来讲啊，敌人啊，去啊共议统一，或是擦脂抹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触媒。这个触媒呢，就会变什么呢？触国民党的眉头，什么意思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啊，今年是选举年，老共会有些作为，马英九呢一心呢只想追求自己的品牌代理权跟自己的历史定位。那我说过了，让很多本来不关心这议题的人或觉得维持现状的人会想什么？难道我们要做一个没有尊严的好不好？台湾人也好，或是中华民国国民也好，或是呢中华民国的一份子也好，觉得我过去所相信的那一套跟我的尊严被践踏了，好死不死，这出戏呢本来就是呢马英九跟老共精心规划的嘛，大家会做比较。蔡英文这时候刚好去访问美国嘛，一个往东走向右走，一个呢向左走，在一来往之间，蔡英文出国得到的规格，这个不言而喻了，大家会觉得很荣耀感。然后呢，去对比马英九去中国这些卑躬屈膝的做法，大家觉得干嘛？有必要这样子吗？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主体意识，还有呢所谓的本土意识，还有国族意识，一次呢都被点燃起来。为什么表态率这么高？所谓的台独，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干嘛、 所以你说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的那个意识有因为马英九，然后包括可能小英总统去美国，整个这个国族意识、国家意识都醒了，是不是？ 当然啊，这叫做啊老共哦，美式啊，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当台湾的助选员啊，只是呢一来一往之间大家会做比较嘛，你越要台湾这个样子，然后找了一个傀儡去那里呢，好不好，演统战大戏。那刚好呢蔡英文去美国，有一个内心最深处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以美论烟消云散，或是所谓的仇日论莫名其妙。所以很简单的民调就两点而已。第一个，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个勇敢的台湾人啊，我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啊，而且那是我们民选的总统，结果呢他连总统这两个字最后只敢说这个或那个，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是什么啊？破坏和平关系，之前有蓝营人士带风向，哎呀，我们要跟中国呢这个谋取和平啊，或最早人说跟中国签什么和平协议，搞了半天马英九去有用吗？军机还是一样绕台嘛。马英九去有没有告诉大家，现阶段呢他所说的紧张的两岸关系基本上被他去之后就呢得到点舒缓，没有嘛。所以这个民调刚好反映及时的消息，郭台铭现在人在哪里？也在美国嘛。只要第二讲，马英九跟台湾的民意对坐，基本上拖垮国民党。那么呢，彼此呢最敏感的商人性格的郭台铭，只要跟马英九对坐，他就会想说呢，也许呢，我可以唤起我开始说知识蓝、经济蓝那些应该是郭台铭的支持者嘛。连郭台铭都闻到这样的味道，那么国民党党中央前面说的愿意帮啊严宽背书的人，现在呢胆敢帮马英九背书吗？不敢哦。所以就说尊重哦，他有说话的权益，但是呢一起被拖垮的时候，一内政的部分有严宽衡，两岸关系的时候有马英九，请问这时候侯友宜怎么办？ 请问呢，要问鼎大位的朱立伦怎么办？他们只能呢爱莫能助，然后告诉大家谢谢收看。 整体来看齁，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刚点到郭台铭齁，诶，郭台铭他富士康不是在中国吗？投资不是非常多吗？可是呢他怎么样，他往美国去，而且他还讲了什么话齁，他讲说齁，其实呢我们应该要在经济方面跟美日还在多加的合作。我不晓得说老公会不会有敏感神经被他戳到，这个我不晓得齁。那坤宇哥我不再请教齁，因为你这个上礼拜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说马英九精的跟什么一样，对不对齁？那我要请教的是说马英九去齁，那他有讲这个九二共识。那其实九二共识真的是讲到烂齁，可是一个问题是在台湾九二共识他后面会追加什么？一中各表。嗯。到了对岸去呢，一中各表。也煮了，都会讲不出话来齁、哦。这也是经过精打细算吗？那马英九他要他个人的不管是历史定位啊，他的名声，他认为说他想要的利益。啊，你国民党利益都不用顾吗？你会怎么看？ 这个没有办法，那个他就沉迷在他过往的荣耀之中。齁、哦、这个人常常会被他自己的成功好、哦、迷惑，而书记也是，他也是。 是不是修祖书 啊？ 对啊，对，他就觉得九二共识啊，我们维持了什么东西，然、啊、后这个两岸和平，然、啊、后这个哦、啊、对岸也在讲九二共识，这很成功啊啊，那我啊我们大家就按照这条路走就好了啊，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现实状况啊，最主要的状况是九二共识喊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实质成果啊、嗯、然后在台湾的民间啊的感觉是什么？那个问定宇委员可能知道，好、哦，台南县，好、哦，往那个乌山头水库上面有一条路、嗯，你上面有很多土基层，好、哦嗯，其中有一家土基层，那、哦、它的上面的那个匾额就写了“九鹅共食”，好、嗯哦、啊，九鹅九跟鹅肉。好、哦，然后共识、 哦、啊，一起吃。 对啊，这九二、哦、 九二共识，但它是九鹅共识。 对，你用那个大陆的那个口音讲起来是九鹅共识嘛，哈、哦。然后，所以他就把那个贴在那边，哦，大家笑一笑，日子过了。那其实并没有人真的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嗯，好、哦，那一中各表，那或一我这样子讲好了，我先回，我帮马英九讲一点话。 哦，好，好， 就是九二共识。啊、哦，一中各表这件事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嗯，啊、哦，因为他曾经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啊、哦，那个政治模糊的那、哦、天才之作，还是什么经典之作？嗯，什么叫做模糊？然后说，嗯，啊、哦，这个，雨韶。啊啊，我们 hello 啊，这样子啊，我们好像很熟， 不叫模糊，叫暧昧、啊。 对，不，我们很熟，好、啊，但是又好像不很熟，好、啊，就不能跟他讲私下，我们可能昨天晚上还在一起喝酒，喝到天亮，但是出来还在，哎呀，雨韶好久不见啦、啊，哎呀， 你们这种比较像、 啊，对、啊，好、啊，那比如说是这样子，那就是有时候政治模糊是有必要的，因为各自有群众要交代。可是那是在30年前那种当时的时空背景下面所产生的一个状况，那这30年来整个状况都变了，嗯，也就是说，尤其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那大家不要把胡锦涛跟习近平这两个性格跟这两个时代放在一起讨论，嗯，包括苏起，那包括马英九，他犯了错误都是同样一个事情，就是他把江泽民时代跟胡锦涛时代那个走向改革开放的那个氛围跟那个感觉，那把它延续下来，然后到习近平时代，延续到习近平的第一任也还好，因为第一任的时候习近平还算乖，那他霸气不外露、嗯、到了第二任的时候他整个 原形毕露了， 原形毕露， 他面具就摘掉了。 那所有的什么战狼啦，什么对台恐吓啦、嗯，啊，什么告台湾同胞书，全部都是第二任出来的。嗯，当人家都已经露出这样子的角色，跟这样子的脸容的时候，你就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用了嘛，你没有办法跟他谈了。嗯，我这样子讲好了，习近平，我讲的比较白一点，这个呢，反正我也去不了大陆了，啊。那我就直接讲白一点，嗯，那习近平的行为，他就是个恐怖情人嘛，嗯，他就是个渣男嘛， 不是啦，因为我们也不想跟他情人齁，那其实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想法。 他的玩法就是恐怖情人玩法嘛，先把这个地方框起来，这个跟所有人全世界那所有人你身边所有的同学老师朋友 这我的 来讲说，这个女生是我为 了我要了、 对我要 了是我的媳妇，谁都不准碰，谁碰我打谁。对，第二个他就跟这个女生讲说，反正你都要过门，那你迟早的问题，如果不早点过门来就好了，早点点头的那代价，这个我给你给了这个什么聘金还比较多。对，然后这是第二招。第三招，那发现然后这个女生还是不答应，就恐吓她家人，那你赶快叫她给我就范，不就范我烧你家房子啊。那然后弄到后来全家都反弹了，然后大家都不爽了，他就发现哎呀这样不行，这个我还是得要放软了过来，又重新摆一张笑脸出来。哎呀，我们过去太鲁莽， 没事的，没事的， 我年轻气盛，好不好？ 你不要超过台铭的梗、 啊。不小心了啊！对不对？然后我就是这个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以后都会保障你们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谁信啊？ 谁信啊？原之可能会相信。 然后不要这样子，人家还是很可怜的。那个，那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这 你是让他直接没有前途就对了。 也不会啊，也不会啊。那他要帮党辩护，那个角色很尴尬的。然后，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出在说，我们这些马英九去这边的去讲这个九二共识这些的，除了这个道理跟他没有搞清楚他去谈的对象这件事情是最根本的问题以外，最让人看不起的是他的态度。对，从上个礼拜的事情开始 啊，你讲态度是因为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嘛，好，就是他跟宋涛见面那个照片嘛，宋涛就是一个霸的。一个把子这样坐满那个椅子，你从侧面比较侧面的照片都看得更清楚。那个马的那个身体是整个，你看，把半张椅子都让出来了，有没有？整个斜过去了。就非常的，那 小鸟 惧怕，不是小鸟依人，那是惧怕。他是代表了某种恐惧。是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说地位上不是平等的， 一个主一个从、啊。我们要先了解宋涛角色，你才知道这个动作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气啊！ 前总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宋涛他被调到二线官员，准备代退的，67岁，连中央委员、中共的中央委员 不需要惧怕的一个咖就对了， 他连四品官都算不上个咖，也许他跟习近平不错。但他跟我们民主国家民选的前元首马英九地位比他好太多了。 对， 就他刚才坤英讲的，就是你看他下面他是他爸就像老大一样坐在那边，然后旁边那个是这样子，何必呢？真的何必呢？ 其实坤兄所讲的，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场景，大家来想象就可以了。刚刚不是讲到恐怖情人吗？你想想看，那个宋涛跟马英九见面的时候，他怎么讲？两岸本是一家人，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啊！他是这样讲。 对， 马英九不是说意思就是唇亡齿寒之类，讲那些废话嘛？哦，宋涛的这个讲法呢，我们用一个场景，恐怖情人的场景就好了，就可以知道了。口口声声说爱你，那么这只手呢，就握着我的这个等于说爱人啊，我的这个女朋友啦，我的这个太太啦，然后紧接着握着她在走的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另外一只手拿着西瓜刀，我们本是一家人，什么任何人都不能分开我，就这个场景嘛，不就是这个场景吗？那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谁能相信嘛？哎，不要忘记哦，上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礼拜四那个两个人见面的同时。共机分海峡中线，分北中南，同一个时间一起过来。 对， 我问你，有人情人会口口声声说爱你，然后呢枕头底下藏刀枪吗？不会嘛， 他没有，老公也没有那么狠啊。他只不过他那个，你跟马英九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就派飞机来，这个做法是这样：我带这个女孩子出去约会，好，然后派人在他家门口找他老爸聊聊天， 不，不要那个都还挺挂念， 对， 然后带着兄弟茶去说，我找你喝。 他这边还接个电话说，啊，你老爸在跟我那阿迪亚泡茶。他玩的这个就是恐怖玩法嘛。第二个是马英九作为国，不要说国家元首，我们给他给，就你作为一个台湾的某一个身份，算是有地位的代表人物，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说哦，武汉这个地方很辛苦，哦，抗疫很辛苦，哦，这个地方就其他不方便讲就不用讲，好，大家在为我们 向，不用那么虚伪啦， 因为我们向医护致敬，好，大家辛苦了，这样就好了。 对， 你没有必要称他说是什么什么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 贡献，对， 但他如果真的， 欸， 对，他如果就是这个，我们就上礼拜就讲说他那个逻辑矛盾嘛，如果这个武汉真的是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他可能是什么状况？他是可能封了城，这边受了重大牺牲，但是病毒完全没有扩散，对不对？啊，这还是做了卓越贡献。他，我用我全程的牺牲来换了整个世界的安宁。现在不是，而且全世界都受害了。你还告诉他说有这个卓越贡献，然后又称赞他什么事情？那个高铁很棒，然后台湾很烂，对不对？哦，台湾的不怎样， 你刚才没有这个，我来讲了。贵雅刚才没有来，我们三个那边讲的气得要死，你知道吗？ 对， 我们先讲马英九以前当记者，以时期的那个辈分，应该有经过那个时代，就是马英九以前绰号叫马根正啊。你只要讲错，他一定叫你根正。 对啊， 新华社现在灌到马英九的嘴里面，马办跟马英九本人都不要求根正，那我就当做你讲的。你知道，你捧中国就算了。捧中国最多我们就觉得恶心而已，捧中国就算了，你何苦要踩台湾一脚？他跟宋涛去搭中国的高铁，哇，宽敞舒服啊，还是你们中国在行，我们台湾高铁是哪里对不起你啦。然后讲那个 COVID-19 在武汉的时候，他除了讲贡献卓越啊，防止扩散那个鬼话，全世界就他连谭德赛都没有这样讲，就马英九这样讲以外，我们去报医疗专机去接中国是因为怕没面子，处处阻挠，我们要把我们的同台湾人接回来。就马英九去说，哎呀，我们政府做的不好，让你们困扰了。这个以外齁，你何，就说你去捧中国，何苦踩台湾一脚？然后马英九讲的话在国际散播了什么？很多国际媒体报道，你看 NHK 那个报道，我还把它晒出来。NHK 讲什么呢？台湾前任总统马英九再一次重申强调，台湾跟中国应该坚持同属一个中国 ，One China， 英文的同属一个 One China， 谁会以为是你台湾啊？然后呢，下面新华社就报道宋涛跟着讲，宋涛说啊，台湾海峡的两边是同一个 family， 同一个家庭。你对国际散播这个讯息的时候，台湾变中国的内政，我们的孩子还有前途吗？全世界还要声援你吗？人家打你的时候，人家还要帮你吗？他现在对国际释放这个讯息，然后你自己全家姐姐孩子全部都美国人，你硬逼我跟我们的孩子们要当中国人。马英九，你的标准是什么？马家全家都美国人哦。你现在跑到中国那边向国际散播，我们都中国人，两边都是一家人，两边都是同一个国家，这是很危险的讯号。然后呢，你也没跟中国同甘共苦，也没跟台湾共甘共苦，你转给龙鼻狗，所以我是觉得马英九这一次的所言所行哦，尤其那种捧中国捧到板凳坐三分，然后要踩一下台湾，我们台湾不行，你们比较在行，那种德性哦，你看的真的是觉得很痛心啊，很难过啊。 上礼拜我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要做了，老共把马英九弄过去，他其实已经放弃对台宣传了，他要做的就像委员刚才讲的，他就是做国际宣传他是要在国际宣传上面去跟蔡英文拼，那所以他这些事情都这样子，他那包起来，而且大家从一开始， 欢迎回家，麻烦回家看看 长沙太平老街挤满民众， 你的行程是别人控管的，你讲的所有话是人家是可以给你删减的，好，你人家要怎么给你上标题，你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那你觉得你能在那边帮忙讲什么话？ 不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你怎么、 问题是有想要帮忙讲话，但是马英九他不是那种人， 对， 他不是， 对，所以我们很多蓝营的朋友，我也跟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蓝营的朋友去在马英九去之前，那、曾经讲说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其实我也很赞成有 交流的机会，是不是？ 对，还不只是交流的机会，除了交流的机会一样，他们跟他辩论，他都会说。如果呢马英九能够让中共说服中共把飞弹往后撤几百公里，好不好？那好，那我赞成。那他如果能够说服这个中共高层不统支持接受不统不独不武，那这是不是功劳一件？是，那绝对是功劳一件。拜托你讲，拜托你讲出来、可是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没关系啊，你马英九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我承认这是功德一件。好，那么可是你连提都没有提，那这个大家就算了。 其实是就悲哀，我必须要讲就悲哀齁，来思琪。因为你看哦，他刚说什么夸高铁台湾的歌厅嘛，就赞了嘛齁。然后包括那个防疫的部分啦齁，说他们有什么巨大的贡献。我觉得齁，马英九这一趟齁唯一有一个贡献。那个贡献是什么？祖坟前面有一条路叫英九路。英九路，我跟你讲，当地人说，哦，这吼路暖个，每当个暖啊，吼，车子开过去，底盘都快卡掉。现在英九路说修好了啦。 高铁这个事情，他其实因为宋涛陪他搭高铁，他过去说台湾的高铁是废铁，所以他不搭嘛。然后可是后来 搭得可勤快了， 高铁通了之后，哇，三不五十就在搭。但是他这一次其实他的讲法是称赞中国的高铁，说哇，你看这样子沿路齁、都可以看到中国各地的发展了，很快啦。然后因为他带着一票学生嘛，他要让学生哇，你看这个 中国很棒，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啦，亲身体验，看看中国这些硬体的发展有多好。但是事实上我们期待的是你要讲中国的软的那一块嘛，也就是和平的这一块嘛，然后民主的这一块嘛， 人权的这一块啊， 对，人权的这一块，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最可怕的就是说国际媒体是怎么认知你这一趟的。刚刚大家有讲他达到中国期待的一个效果啦，就不只是日本的 NHK 啊，什么路透社啦，法国的媒体啦，标题都是怎么下的，都是台湾的前总统就说我们都是 same nation、然后 we are all Chinese， 我们都是中国 刚一个的齁， 对，他完全符合了中国期待的，哎呀，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内政，因为马英九已经帮他定了调，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但是马英九显然乐不可支，然后呢他现在要回到这个他的老家的这个湘潭去 祭祖， 好，那我也感到很纳闷，不对啊，你的祖明明在苗栗马家庄，有没有？马家庄也是弄一条马路给你呢，还盖一个马粪馆，有没有？也花了不少钱啊，怎么现在又跑去那边？到底有几个祖？好啦 ,OK, 你就去那边没关系，人家也帮你盖了一条路。其实那条本来就是有一条小路在田埂中央啊。然后呢啊，因为马英九要来，所以当地呢的这些政府官员就想说啊，那条路有点小，那我们把它加宽。然后可是它加宽呢，它是加木栈道那种，就是跟原来的那条路啊合并成为一条比较宽的路。所以它就木栈道是红色的。所以就原来的这个灰色的路加上一条红色的，就很奇怪的一种。 你这样形容齁可能比较难意会啦齁，我们看一下画面齁，这个是原本的乡间小路啊齁，通往祖坟的路，然后他就弄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对，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些网友们看到这个，当地的人觉得啊，对嘛，以前的路很小啊，现在至少路宽一点啦。当地可能有一些这个要用到这条路的人可能会高兴，可是整个中国是怎么看，中国网友是怎么看他的？路修好了就看你以后怎么走咯，意思就是啊，我们已经帮你铺好了路咯，马英九你知道要怎么走这条路咯，统一之路啦，简陋是简陋了点，不过心意到了啦，明修栈道。 马先生这一次扫墓花费不菲啊，对他那么好干嘛？这个路修的表明了我们的马英九的态度，路已经修好了，你走还是不走啊？哎呦，开始呛瞎廖狠话咯、你给我走，这叫统 计大刀、哦、都是有政治意涵的齁、 哦。对，这些都是有政治意涵的啦。啊，然后也有人说啊，应该让他一脚泥一脚泥的踩过去啦，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马英九其实中国网友也不太买你这个单啦。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中国网友也不买你的单，台湾的人民也觉得你羞辱了我们全台湾人的尊严以及国格，你满足了中国期待你的表现，因为他好去对世界去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袁志，我可不可以请教你齁，习近平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啊，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啊，因为台湾人很多人都不要统一嘛、包括国民党里面很多人也没有要主张统一嘛、马英九在自己当总统的时候也都说不统不独不武啦。所以我觉得当然刚刚有讲一个民调嘛，说现在大家是反对统一，那做出来当然是啊。那现在国民党唯一的 不是反对统一哦，是希望独立哦。 希望独立啊。那现在蔡英文也独立啊。 不是啊， 对对对， 假议题了，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实施独立了嘛。 啊、现在我没有啦，台湾独立，支持台湾独立的意思就是不要维持现状嘛。维持现状就中华民 国。但你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状态其实哦，我们有自己的护照齁、哦、然后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不然为什么那个对岸要来什么这个佛光山齁、哦、他们想要就是做一点哀悼之意。马西马丢啊，马西爱签证啊，马西爱经过咱的东西啊。 对，当然对，虽然中华民国就是独立的国家嘛。那我要讲就是说，马英九去他也不是说好、哦、那我们两岸来统一吧，他也没有这样子讲嘛。 可是人家跟他这样写的时候他又不更正。 因为这个很难更正，因为那是大陆的媒体嘛。 不不不，但是他我坦白讲啦，你们国民党有些人主张统一，我觉得每个人意识形态不同，我尊重。马英九不是叶元之，马英九是前元首。你在中国刚挖走洪都拉斯的邦交，对我们军演，全世界在关注蔡英文自己民选总统正走出去的时候，你跑到中国去宣传一个中国，他讲的、啊，他讲说，他讲我 quote 哈，我们中国人，两边是一家人，统一是使命。NHK 是 quoting 是引用他的话，我们没有人授权你干这个事情呢、欸，八成以上的人反对他的讲法，他照讲不误。那国民党人出来讲一下，像叶元之刚才讲的很好、我们都反对，讲一下嘛。党主席在干什么呢？然后呢，交流谁反对交流了？对话我们都赞成啊，大家对话聊天很好啊。什么叫交流？对话是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叫对话。什么叫训话？我讲的你说 yes 那叫训话。他讲他们的大中国梦，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我们的供应链的重要性不能讲吗？带了一群台湾的大学生优秀的年轻人跑到那边听训，伟大的中国高铁好快好宽敞好棒棒，然后这个 COVID-19 武汉肺炎都他们救着全世界一样，你有听到在过程中有对等交流到台湾的优点吗？我们台湾每个人可以选里长，还可以选到我以前当过总统，不敢讲好，不敢讲算了，这一点不苛责你。那台湾很自由，很民主，我们不用翻墙，可以用脸书，不敢讲。 起码我们可以让前元首出国嘛。 对啊，然后再来，你看这一群人要到中国到哪里就到哪里，那、你们胡锦涛现在人在哪里啊？ 被架走， 架走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耶。架走到现在胡锦涛还不知道在哪里耶。马英九喝干那几架拿鼓的膝盖爬爬照， 我代替前元首见一下前元首，好不好？ 那两个一起会不见了。但我的意思是说。交流应该是我们的优点，他们优点，大家来展现。可是马英九这一趟只有中国标准，只有中共的言论，不是他不跟他完全是顺服，他没有更正的意图，而且越走越夸张。那换到什么？换到他个人见到的人规格越来越高。So what？ 他就算见到习近平，你以为我们会尊敬他？他以为他见到那些大官，我们会尊敬他？在台湾民选的时候，你有民意基础，我尊敬你的民意代表，你去见到共产党那些狗官有什么意义嘛？所以我是讲，这一趟的行为，对台湾在国际上有伤害。我坦白讲，对你们国民党也有一些伤害。然后还要带一群年轻人去帮助中国最想做的对年轻人洗脑。袁志不是你们文传会副主委吗？带回去跟你讲，开个记者会骂骂他啦。我这个教你是不好，你骂他对我们是有伤啦。回去骂骂马英九，这个前元首，我坦白讲， 不是款啦。 因为整套都是演好的啦，我怎么 讲？也没有，其实我觉得马英九去其实还是有价值啦。 价值是什么？ 就是譬如说他也是有讲到中华民国嘛，那他也 哦又来了。 那这个要给他肯定嘛、哦、那第二个就是你看他现在一直提九二共识、嗯、可是他九二共识前面有加四个字原汁原味。那这什么意思？ 是对你什么 事？不是我还没讲完， 一中各表咧，谁管原汁原味？ 他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说原汁原味？就代表说欸老共你现在一直讲九二共识， 代表因为原汁又要自入性行销了。 不是原汁，他的原汁原味在中国来讲，对啊，习近平已经讲了一国两制执行这个方案了、 嗯、所以他就是要跟你讲说你现在九二共识不要给我加油加添醋好不好，原汁原味才是好的， 后面都是 意思才是你加的， 否则何必要提原汁原味这四个字？难道真的喜欢我？不可能嘛！所以他去当然就告诉人家说：“哎、欸，两岸和平交流，但是我们前提是建立在当时的那个九二九二共识。哦”所以马英九其实他心里 他哇，马英九的生意就只有你懂哎、欸，其他人都不懂、欸 他。他心里一直认为说：“真的，大家 为什么讲不出来？讲出来。” 有啊，原汁原味九二共就是啊， 一中各表讲出来。 那个是你的诠释啊，原汁我们不要在那边绕圈圈呐、啊嗯。马英九在那边。他在新加坡，你们的赵春山吧，写了那个稿里面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嗯、他见了习近平后面四个字吞掉了， 对， 这是你们自己国民党里面讲的哦，嗯，这一次在中国全部都中国标准，你刚才讲是你的诠释啦，我也猜啦，你这趟如果跟他一起去，你也不会讲这些话了。嗯，你怎么没当等来啊？ 对吧、啊？叶元之就惊伊敢唔敢去呀、啊？ 我坦白讲哈，就这个前元首你要怎么弄？你就去中国吧，你甚至要去住中国，我都主张把他的薪水寄过去给他了。但是他不应该在国际上宣传我们台湾人主流民意是接受同属一中，没有，台湾没有这个事情。那如果马英九觉得中国很好，他游那个河有没有？你看那个，哦，好漂亮哦，啊，就游那个武汉那个坐那个游江船，好漂亮哦，好壮观哦，高铁好棒哦，好宽敞哦，这个很好。阿丽的大虾嘛，我愿意主张说，他就算住那里，嗯、我们的薪俸好，我们还是如数礼遇，还是寄过去给他。你住在你喜欢的地方，其实会比较快乐、幸福一点。 嗯，因为那个英九路哈，我看到有网友的留言是说，哇，中国对他好好哦，包括祖坟前面那条路都帮他十天就可以修好，因为其实烂路烂了几十年哈，说很棒，我们支持马英九就继续住在那里啦哈。那来瑞德哥，来瑞德哥，我请教哈，因为我说。其实吼，拢是 setting 好势啦吼。马英九他要讲什么话吼，包括媒体的采访，我们来看，我们做了几分割吼。有做说他没有随行名单的外国媒体吼，不好意思，你就只能在外面吹风了吼。那包括呢，有采访，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上面麦克风是什么？什么湖南卫视、厦门卫视啊吼，中不中什么网吼。现场都管制好了，台湾媒体其实反而也被晾在外面哦。你是随行的没有错，但不好意思，这顶吼被供 A V 吼，我们不想要听到马总统，马总统啊，马先生您怎么看呢？他们只想要听到这一种吼，包括我们这个媒体呀、啊、吼，本来要赶快跟上马英九的车吼，可是车队呢迷航，那个因为司机叫师傅嘛吼，哎师傅呢偏偏在右转的时候他就给你左转，他就让你永远到不了目标吼。那中国国台办也拒绝港澳的媒体来。跟团啦、啊、那显然呢在媒体的部分齁全盘让步，那你说齁要因为瑞德哥也生就是说希望一直跟他喊话嘛，是不是可以捍卫一下台湾尊严，捍卫中华民国尊严，你觉得你在这个4月7号他结束之前等不等得到？ 其实在那一天其实他在讲出台湾前总统的时候诶、欸、对他自己跟国民党是有加分的哦，嗯，马上隔天就一个武汉对不对齁，马上全部破功啊、嗯，刚刚坤玉兄讲说像我们台湾、啊、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至少可以让前元首出国，后面还有一个更可悲的，我们还不能阻止他回国，你知道吗？这就是台湾政府的了不起跟可悲，我们可以让前元首出国，不能阻止他回国，你别跟邓来啊， 他讲什么话都没关系。 我告诉你4月7号对不对，我个人、啊、真的为马英九前总统先生的安危觉得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国台办都撂出狠话了啊、哦！如果蔡英文在美国叫什么什么串访是吧？嗯、啊，串访去见了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的话，他们要坚决反击。啊，我怎么想？我们有个人质现在不是刚好在中国吗？ 对对对， 他会不会就把他给扣住啊？ 哦、 你知道吗？ 哦、我好害怕， 扣住见不了习近平，就直接押到北京去了。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哦。不过我还是要警告北京当局了，对一个口口声声说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都做不到的人， 他不能代表我们台湾任何人，包括国民党的支持者都一样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叶元之有骨气啊。你看叶元之他就否定习近平他们所说共产党的那一套统战，说祖国统一大业没这回事，这是台湾人的心声嘛。我们在台湾对不对、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见解、哦、你可以这个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啊，还有这个外配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有支持、哦、这个的国民党支持民都没有关系啊。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政治理念不一样而已，我跟你又没有杀父之仇，也没有夺妻之恨，我们都是台湾人，只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但是我从来不会想要把你给干掉，如果你不站在我这边对不对，我就把你干掉，我不会这个样做嘛。中共做的不是就这个样子吗？我觉得马英九其实这次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有说，他的说的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对于外面的欺凌要勇敢的抵抗，并且要采取必要的准备，要自立自强，才不会被人欺凌任人宰割，讲的是不是对？可你怎么是在看日本的相关的什么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的时候讲这些话？你怎么没有想到现在在欺凌台湾，在威胁台湾啊，在想办法要宰制台湾，飞弹飞机军舰要兵临城下，是哪一个国家？不就是你现在在访问那个国家吗？你怎么不好意思啊，都不吭一声，就是这个样子嘛。你为什么不讲呢？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他这次去你肯讲台湾前总统，我个人认为你冒着台独的风险对不对，讲出台湾前总统，你已经至少本来是加分的。为什么？诶，他们本来就不承认总统对不对？你在前面又讲台湾，你讲中华民国前总统他可能还被各位帮你说啊、哦。你讲台湾前总统，你没有发现他们那个省委书记马上就翻脸说他是马先生的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好像错解了，知道你怎么讲的，你是自己是台湾前总统啊。他根本不承认你是台湾嘛，不然不承认你是这个国家嘛，也不承认你台湾有总统嘛。那至于贵啊，那么希望对马英九喊话，我个人是早就已经对他绝望啊，因为他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拜托，都已经蔡英文明年5月20号就下台了耶，嗯，他到现在还不捐一半薪水，你知道吗？他现在还跑去对岸啊，讲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讲那些令人难过的话。所以呢，希望每一位，那么不管是哪一党的领导人呐、啊，不管是哪一党的这个什么政治人物啦、啊，不管是哪一党去到对岸的话呢，要站在台湾的立场，讲出你该讲的话。我觉得你该讲就讲。我告诉你各位，我们常讲共中国共产党像宫廷戏，对不对？我告诉你，中共领导人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要利用你，他们喜欢利用奴才，但是他们从骨子里压根看不起奴才。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我告诉这些，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讲什么退将啦，还有哪些人是当公敌也是一样啊、嗯。他可以跟你把酒言欢，你来了也要跟你称兄道弟，但是打从骨子里他根本看不起你们。为什么？只有敢在沙场上，只有敢跟他们一战的这些将领啊，才是让他们这些中共解放军的将领真正钦佩的人啊。 小英总统他访问中南美洲的友邦齁，他在这个应该是六日的时候是瓜地马拉，那礼拜应该是贝里斯齁。那我们看到的是小英总统他在出发之前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的一个例行的记者会上齁，很精彩，都跟台湾有关系齁。那个发言人正在讲话，那媒体就一直问一直问，问他说诶喜欢做台湾啦、啊、没得你可以联合国诶这个大楼啊齁，然后非常非常的犀利，这个齁现场这个发言人差点招架不住，我们一起来看。 Secretary General's, position on China is guided by the relevan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Sorry, I'm not asking about China. No. 总统蔡英文外交行全球关注，被问到有没有话对蔡英文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牛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问题还没好好解决，外媒接着问 Taiwanese citizens, the passport holders who are not even allowed into this building to take a tour. 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that? The policy of the UN is that the premises of UN headquarters are open to people with identifications.Of member states of this of the UN. 杜加里克的回答让在场外媒无法接受，因此马上再被补一枪。 Taiwan citizens used to be allowed into this building, and they're not allowed now. How did that change? I don't know when or when that happened. 外媒在拿科索沃为例，穷追不舍，质疑联合国秘书长搞歧视。 So there are Kosovo passport holders, including senior Kosovo officials, who briefed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y're no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ow are they allowed? But they have. I wouldn't have thought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someone who wants to to practice discrimination. I don't think this policy. I think this policy has been in place for quite some number of years. 面对外媒轮番炮轰，杜加里克无力招架，法国记者开最后一枪。 Is China running running the UN? I think this is.One of the most ridiculous questions I've heard today. 杜加里克脸色难看，撂下这句话就匆匆结束记者会。而正因为有关台湾议题，他总是这几个字解释一切。 The One China Policy. 也难怪外媒不忍了，直接对决。 好，小英总统他在出访哈，包括在美国的部分哈，看到受到非常多的关注。那我们谢谢哈中国动员这些黑帮了哈，在骚扰的过程也看到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侨胞哈，非常的这个挺小英总统，那也看到中国就是那么样的没品了哈。可是呢，比较特别的是，世界到底是在吹一个什么样的风？ 好几名男子围着一只Po文都藏不住，不管是要呈现老虎的起飞。 因为我们看到是哈，联合国发言人哦，那他在这个例行性记者会。很多各国的记者在围剿他哦。我们刚新闻当中看到哈，有一个是爱尔兰时报的记者哈，叫莫瑞，然后他就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讯息传递给蔡英文总统啊？”然后他讲说：“我们联合国是一个中国政策。”接着呢，他就问啊：“那请教一下，台湾公民这些持有护照的人为什么不被允许进入到这栋大楼？你给我说出个原因来啊！”哈，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贝伊斯他要讲说：“哎，你们为什么可以做这种？”歧视的行为齁。法国的记者叫拉瓦雷内齁，他就讲啦，啊我请教一下，现在是中国在管理联合国吗？齁，听到这里他就招架不住，说这是我听到最荒谬的一个问题之一，然后哈哈，麦克奎尔麦克奎尔赶快走了齁。是吹什么风啊？ 第一个，这个杜加里克齁，他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这是一个例行记者会。 嗯。 你知道这爱尔兰时报的记者，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到法国的驻联合国记者，然后总共丢了一串问题。你刚才念的是一部分的摘要。 嗯， 整个开始是什么呢？爱尔兰那个记者先问说：“哎，台湾的总统哦，蔡英文要来纽约，就在河的那一边，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啊？”然后他就说：“我们 One China Policy 吧。”其实那个 One China Policy 在联合国已经被各国，尤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应该是 Springfield。已经挑战，他说2758号决议文是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 嗯、 没有处理台湾2300万人的代表权问题，所以他们鬼扯一哈 One China Policy。那接下来哦，这个莫瑞他就跟他讲说，哎，以前哦，台湾人世界公民，其实联合国的概念是 World Citizen， 世界公民都可以来我们参观，为什么现在台湾人哦，台湾的护照不能借厕所，不能买纪念品哦，不能进去哦，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们联合国总部只有会员国的国民成员国的成分才能进入。你知道这句话是刚好回答什么问题吗？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国民啊， 嗯， 对啊，我们就不跟中国不同国嘛。所以他这个问题已经打脸第一个问题。好吧，你主张 One China Policy， 我也赞成啊。世界一个中国就够吓人了，还要多少几个啦？那一个中国啊，一个台湾。所以他第二个问题是说，哎，那台湾。我们只接受会员国的国民进来，所以台湾不能进来，那台湾就不是中国的国民嘛、哦 嗯、 所以半岛电视台听到这个机会马上插军问说，那这样子台湾人最起码也是世界公民， 嗯， 以前可以进来哦，世界公民可以进来哦，那为什么你们要对台湾人实施歧视性行为？哎，在西方民主国家，歧视是一个很重的罪。 很重的字。 嗯， 他说：“你说歧视性行为，因为世界公民可以进来啊，嗯、很多没有国籍的哈、哦、可以进去，为什么台湾都不能进去？以世界公民的概念，因为你讲他不是你成员国的国民的嘛。”然后他就说：“啊，我这个他后面答不出来了，这已经实施多年了，不关外代籍，不是我定的。”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最后法国那个记者在开一炮说：“所以现在联合国是中国在管是吧？”他马上说：“荒谬，好荒谬！” 因为没办法回答， 荒谬，荒谬，荒谬，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跑掉了。你的这个，你该问世界吹什么风？这个叫做硬道理风。什么硬道理？台湾，我们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里，2300万人就在这里。我们是全世界最会制造东西的国家，我们在供应链有重要的地位。不要以为只有半导体，太多产业没有台湾不行。连脚踏车五大供应商在台湾。这是我们国家，全世界都看到了 COVID-19， 哇，台湾没有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啊， 台湾没有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啊，台湾研发的成果世界不能取用，好可惜啊。各国领袖，日本的总理，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美国的国务卿，法国、德国、西班牙，各国做出决议，直接讲应该让台湾参加。世界在吹这个风，就是台湾是世界的一份子，台湾是对世界能有贡献的，有灾难的时候台湾就在那里。最近土耳其政府还在夸奖台湾，台湾去他们协助救难，台湾长期帮助这些人，台湾是善良而有贡献能力的，这是世界的风。台湾不是跟中国同属一个国家，所以到各地，你到纽约到哪里，中国还花200块叫人家去那边抗议，笑死人了。那成语还写错字，那200块价值就是买那种货色。我们台湾的媒体记者还跟那些抗议的人发生冲突， 对， 我们的采访啊，他们就想说不准，你看那个中国多阿爸，不准你们台湾媒体叫你们总统，你们没有总统，就地区领导人。然后我看那个记者，我很佩服的，他讲说。我们是台湾人啊，我又不是中国人，我当然叫我们的是我们民选的，当然是总统啊。然后他可能就更气，我看他快要爆血管。 没有，他又讲说，那我就不接受你们访问。不过巴拉，还是 我不接受访问。然后那个记者问他说，那你一直讲说要装中国人，你刚才说你在美国30年了，那你怎么不回中国？ 那他还有问他一个问题说啊，哈，你们不说你们民主，那你们有投票投习近平吗？ 你没有眨眼睛啊？你没有看到他是选出来的？有没有？有啊，他选啊。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敢反对，就过了。就是他说， 谁敢反对、啊？你讲说胡锦涛谁敢反对、啊？ 对，你讲民主，那你们中国这个习近平谁选他了？你有投他一票吗？就那个人不敢讲，知道吗？我怎么咋的？我看到这台湾那种柔性的力量哦，可能你也看到中国霸。他自己要当美国人，那些人是在美国生活拿美国护照，这些那一些中国五毛在美国要当美国人，不爽当中国人，却拿着枪口拿着那个很粗鄙的话逼台湾人要当中国人，跟马英九干的事情不是一样。所以我都觉得大家看看那一幕、哦、大家想想看，你要不要让你所亲爱的人，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进到那样子的国度里面，被他们这样欺凌，那我是不爱哦。 哦，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我觉得我们没有谈哈、哦，真的很可惜，因为我实在是非常非常佩服这一个海军的退将哈、哦。来，玉霄老师，来，我给你请稿哈、哦，是这样的哈、哦，这个新闻的脉络是前台联的立委罗志明，然后他跟海军的前少将夏富祥啊，两个人呢就一直去找一些退将啊，哦，前前后后他可以收集到48个。高阶的退役将领到中国去玩，然后那他们常常都会讲说啊，黄埔同学会啊，大家一起来打个高尔夫球啊，来这样的球叙啊，接受落地招待的这个人次齁、哦、194个人，从2013年就开始了齁、哦、啊，他们曾经也锁定的是前副总统吕秀莲齁、哦、这个中国有一个齁、哦、就是在街头的人，他说诶吕大姐退休都10年了，应该是可以过来吧齁、哦、然后罗志明就回他说啊，不行啦，他有国安人员还在保护啦齁、哦、那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他讲说，我从来没有跟他有往来过哦。那我们要看这一个齁、哦、这个前海军的夏富祥呢，他透过中间有一个这个退役中将叫高阳啦，一直要去找谁，要去找苗永庆齁，前海军的总司令，一直要找他，他就说诶、欸、来啦齁，我们很多人都一起去对岸打球不亦乐乎啊，你要不要来啊齁。他说我就是不愿意跟中国官方有私下的接触齁啊，第二次来啦，我们打球多开心啊，我不愿意跟中国有私下接触，又第三次来啦，来打球，他继续的拒绝齁。你看人家这个才叫做军人的风骨啊。来，于霄老师。 军方是一个封闭的群体，而且又有学长学弟制。学长学弟制呢，除了情感的维系之外呢，当然呢还可以跨军种。简单来讲，大家虽然是海军空军呢、啊、有的没的，但是呢有一个黄埔同学会，那么呢就可以呢一呼百应。有些退将好傻好天真，各位出生入死为国家努力一辈子，你就在乎那一张高尔夫球证吗？那个黄埔同学会的邀请函吗？所以有一些人是无辜被利用去统战，虽然呢作为退将欠缺国家意识，但是还是有一些退将是什么，你就装傻，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想说呢去呢给你最好的荣耀啊，铺红毯打高尔夫球，然后呢可以接见呢他们的高官。简单来讲，你已经有退俸了，但去呢最高规格。所以说第一个重要故事是在这个地方嘛， 政治上的统战，加上军事情报的这个取得，所以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开完要100多人次，诶，我要是跟叶仁志组团呢，去北海岸玩呢，大概就不到30个人哦。所以说，因为我们两个号召力不够啦，而且很重要的地方是啊，我们这一队呢，蓝绿合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号召力可言。好，那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是啊，这些事情最近爆发出来，刚好给呢先前，诶，中共统战很厉害啊，也是黄埔同学会99周年嘛。这下你可搞清楚了，这对国家情报伤害在哪里？而且呢，这种事情啊，各位不要只被马英九啊转移焦点。老共的统战无孔不入，特别今年是选举年，特别是呢，今年是老共的统战元年，这种统战的案件层出不穷，而且强度跟密度呢，只会越来越高。 没有反对独根，而是应该遵循法治国原则，依照正。 年假，桃园市长张善政到牧场跟小朋友同乐，大谈市民偷康。 连幼儿园的时候到什么大班，我们也会补助我们爸爸妈妈，就让爸爸妈妈觉得在桃园，我们养我们的小朋友，抚养我们小朋友非常轻松，环境非常的好。 力拼减轻市民负担，反映在民调结果。根据山水民调，针对6都首长施政百日民调，市民光荣感部分感到光荣的桃园市民超过81%，台中78.5%，台北垫底只有70%，桃园市领先其他5都拿下冠军。 当桃园在方面各方面都很进步，然后也都感觉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老人福利方面哦。相当重视， 补助感觉越来越多，还有那个、啊、就是生小孩的什么那些补助都还蛮高。 根据内政部公布的2022年人口资料，桃园的近迁徙人数居全国之冠。慈溪双北市年轻家庭针对交通、长者及育儿补助，显然打中市民的心。 我们推出了许多领先6都甚至是领先全国的政策，推出了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扩大肺癌筛检的医疗政策，这种种的政策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来改善我们桃园市民的生活。 而针对6都首长施政满意度，连任首长部分，卢秋燕以80%夺冠，胜过高雄和新北以及台南。新任首长部分，张善政以70%满意度大胜蒋万安的58%。 民调我们都会来参考好推出的一些政策，我们会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让它持续的更多的发酵。 桃园是6都中最年轻的城市，针对具体需求的政策带来市民光荣感，证明端出牛肉才是施政核心。 因为6都的首长他们这个施政差不多被摸七八缸啊，所以呢我们就做了相关的民调。我们来看6都的首长里面整体满意度非常满意加还算满意的部分，哇，皇冠挂在谁的身上？是张善政的身上，他有70%的满意度。然后呢蒋万安敬陪末座他是 58.4%。其他呢我们看这个是新任的啦，那连任的部分呢，卢秀燕有80%，那陈其迈有76%，侯友宜75%，然后黄伟哲是65%。再来看是光荣感的部分，光荣感的部分呢，诶，这个81%，桃园市张善政他有81%的光荣感，桃园人的光荣感是还蛮光荣的。那为什么这个光荣感的部分，我们进一步来看蓝绿的倾向的分析的部分呢？泛绿的光荣感他们认为是光荣的，就是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呢有 78%， 泛蓝的部分更高 88%。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龄层的分析，年龄层的分析的部分特别的是86%最高的这一个是说是30到39岁，就是属于这个稍微比较偏年轻的部分齁，张善政的这个光荣感是高，或者是桃园人的光荣感是高的齁。那我请教袁之啦，因为其实最近一连串发生很多的风波嘛，但是这个数字上面的呈现你会怎么样来看？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光荣感 81% 还真的是还算蛮高，等于说10个桃园人里面大概有8个以上都觉得说身为桃园人是还蛮光荣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分析啦。第一个可能从他的团队，就是说桃园人还是觉得说有一个曾经做过行政院长，而且他团队里面很多都是部长级的，包括像杜子君啊这种比较有行政经验的人来带领这个事务团队，大家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那第二个是 刚桂阳你有提到他30岁到39岁的人是感到比较光荣的，可见就是市府应该有推出一些政策是让这些人有感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些政策是张善政上任以来他有在积极推的政策。好，比如说像有一个是让代理教师可以全年聘期保障，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过去啊，代理教师很多县市有两个月，就是暑假期间是没有薪水的。可是张善政那时候一上任就说要给全薪，后来也引发其他县市跟进 。嗯， 那代理教师当然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那他们 那个我给你修正一下好不好？那这个袁志辉当立委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去年在立法院，教育部跟行政院协调，然后这个学校老教师工会什么都来澄清，所以那个已经是定案全国要做的事情。那张善政要抢先宣布也 OK， 但是那个不是张善政发明的，你这样子对那些教师工会也好啦，或者是协调人不太公道啦。 但他们还是要，他也是要编预算嘛，所以他就 中央也会 合作啦。我待会告诉你预算 哈。OK， 预算也不是他出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津贴补助啊，这个就年轻人蛮有感的。他是全国最高了。 哦，是哦，我以为那个台北市是最高的。 他现在最高，因为他第一胎3万嘛，然后第二胎再奖励1万就变4万，第三胎再奖励1万变5万，所以三胎的人可以领12万。这种年轻人都蛮有感，所以你看我就不一一去讲了啦，就是说他推出了很多就是很多年轻人有感的政策，然后还有就是他现在也在推那个公共政策，公共工程的总体检啊，因为现在台湾人还蛮关心公共工程的安全性啊，那他也是蛮积极在做这个，因为他是学土木的嘛。那最后我是觉得说，因为前几天大家在讨论那个飞飞的事件，不是桃园市农业局也有引起一些讨论跟争议嘛。那不过从这个光荣感看起来，因为这民调在做的期间是有 cover 到那个飞飞的那个事件啊。那感觉上这个事件也许就是说有过去的，没有对张善政的这个光荣感有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得好啦，大家还是要给他肯定啦，因为这数字就是确实是这样啦。 我要来拆解叶元之讲的刚刚这些所谓这个桃园的政绩啊。刚刚元之讲到，因为张善政大傻逼，老人三节礼金加码，当时是不是哇好棒哦，桃园的老人过节可以领10000多哎、欸，哦，对，他是六都里面老人家领最高的。然后还有刚刚袁之讲到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教师，我不想看这个。然后还有国中小的免费营养午餐啊，幼儿园大班的助学金。好，这些撒钱的政策，钱从哪里来？各位你知道吗？是。因为中央的税金不是多征收了吗？就是预期 经济红利 的 配了700亿下去、 对，然后所以呢就回到了统筹分配税款、所以桃园就多拿了50亿。好，但是问题啊，这些张善政三个月内发的这些钱呢，合计起来花了37亿，就是50亿多的里面已经花掉37亿咯、好，那现在问题出在哪边？出在说因为这些都不是在你桃园市政府年度编列预算的预算范围内，所以你今年发了之后明年怎么办？因为你多发的这些钱你是回不去的，你不能说哦耶、我们这个老人这个发老人年纪发1万啊，不好意思明年没有，不行啊，因为它是一条 不归路， 对，无法回头的路。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因为中央很多政策也都是大傻逼， 再归路哎，我会抓东西啊。 渔船脱衣锅，留下 锅中烹煮，撒上。 那关键是你这个币撒进来撒出去之后你能不能有这个执行力，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能不能稳定你的财源收入是稳定的。那我觉得张善政上任之后他是做一个比较合理的资源分配啦。比如说他把一些不需要的官他把它裁掉了嘛。那其他地方省钱嘛。所以把这钱用在大家需要的地方。这个也不能讲说是个 通过。你没有听懂实习讲的话。可以啦，就那你的裁量权嘛就撒嘛没关系。我不反对啦，他问的是那明年钱在哪里？ 因为排挤， 那就是他自己想要， 因为那个是中央统筹分配增加， 他可以去创税啊，他可以 创税， 他的收入 创税。再讲一次， 那怎样？ 你说张善政明年要创税， 桃园要征地方税咯。 你工商发展的多，你营业税也可以分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先不要预设立场，你要做得好的要给人家肯定，不能说哦，因为你现在做得多，你以后一定有问题。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为了马英九回家祭祖，通往祖坟的路有名字了，叫英九路。有网友呢，他看到这个新闻之后，还是中国的网友，他的回应是说：“我老家就在附近啊，我都知道那条路烂了十几年了。” 都偶尔齁说这个车子开过去齁会刮到底盘，然后他就说齁我们已经要求要修这条路，讲了几年有没有人理？没有人理。那政府就说啊不急啊，没钱啊，没办法啦。没想到呢配合马英九访中齁短短十天哎就翻新了齁。那当地人你说高不高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那有人说齁哎什么时候偷偷的把马英九祖坟哎你刷干了那村啊齁移到我们村子里面，那是不是呢我们这边的路齁就可以修了呢？那还有一位齁我觉得他讲话很适合搞政治齁，他说呢把马英九留在中国，让他跑遍所有的村庄，那就可以造福全中国各个地方路都可以修了，是不是搞齁很适合他去搞政治。马英九一共齁一起加台湾必定台湾罪齁，但是他不敢捍卫台湾的利益，留在中国是刚好而已。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